好，欢迎到我叉叉呢，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嗱，今次咧，我哋讲啲轻松少少话题，虽然系我开啦， 系啦，镬都讲咁严咁沉重嘅。 我哋讲嘅系呢个 A C G 嘅主题餐厅。 其实香港印象中好似都有唔少嘅，因为其实我主要去日本。 唔系，主要系沙爹王啦吓。 沙爹王。 系咪？点解要讲呢样嘢咧？因为我哋台湾嗰边咧搞呢、這个灭酷嘅主题餐厅，屌啦声，即系啲友仔，你洗贪拉都算啦，系要踢鸠我去洗贪拉。呢啲人真系明知我去唔捻到，即系因为台湾搞噶，即系而家台湾系冇人入到去噶嘛。即系然后你走去踢鸠我系咩意思先，大佬？即系虽然你即系点噶，即系咁啊，所以就提一提，讲一讲呢啲相关嘅嘢啦吓。咁如啱啱前面讲少少啦吓，如果香港系有嘅，就主要都系沙爹王嗰间嘢。 点解沙爹王？真系好多，即系一听就系点解沙爹王咁奇离咧？好大吐槽位。 唔系，系嗰个集团搞，即系等于我哋呢个Animator，即系而家冇咗啦，系中华书局咁解啫嘛。其实系有啲传统品牌谂住想打年轻人市场，咁佢谂嘅方法就系直接攞授权。呢、这个沙爹王作品授权系外美授权啦，但系佢哋个 Umi Cafe 有冇记错系？咁其实就算唔系搞紧啲咩特别嘅主题都好啦，佢都系 A C G 相关嘅餐厅啦，叫做。讲呢样之前，咁啊，讲翻啲日本嗰边先啦。其实日本咧系 keep 住一路都定期有嘅，而且系 已经唔系定期，差唔多做咩？任何时候都有啊。嗱，我就其实就唔系去好多嘅。有一次，我好似差唔多几年前有意外嘅，其实就系我喺大阪，咁我经过见到乱马，跟住见到乱马嗰张 poster， 跟住见到乱马啊，乱马咖啡。吓、啊，原来而家即系我完全唔记，即系完全唔留意件事，竟然到，咦？嗰日我哋去旅行嘅，咁梗系行日噶啦，行日朝头早十点零钟冇乜客，咁我行上去饮杯嘢睇下咯，咁样去嘅咋？即系通常嚟讲咧，如果依类一到黄金时间咧，唔该十五分钟排十五分钟系一个好快嘅，排半个钟九个字咧系正常嘅，超过一钟都好普通。 而且入到去之后都要限时限刻赶你走嘅，半个钟到四十五分钟，最长都系一个钟头就会要你走噶啦，因为佢要保持个流转咯，佢要系咁转咯，咁样。咁、我个人嘅感觉啊，我个人嘅睇法就系、是，其实嗰入边系咪真系会好多嘢？其实入边只不过系一个主题布置，即系同你嗰啲咧，你嗰啲成日我哋成日香港讲啦，你有啲边间餐厅系食装修噶嘛？所谓系食装修啦，其实呢个都系食装修嘅一种嚟。 系啊，根本就系啊，即系通常咧就系贴 poster 啦，开个 corner 卖啲精品啦，跟住咧攞嚟占住张台嗰、那个托盘张纸啊，嗰杯垫嗰类咁嘅嘢啫。 可能会放好多啲佢哋原本已经出咗嘅精品啊，嗰啲立牌啊，好多嘢喺度，然后佢会有个 corner 专门就系卖翻佢相关嗰啲嘢咁样。 呢个正常嘅，因为我自己去过嗱乱马嗰次就通常有啲叫做咩扮晒嘢懒系叫做咩嗰啲同角色相关嘅饮品啊食品咁样，当然啦价钱超唔平啦，基本上千五蚊一杯咁嘅嘢系好普通嘅事嚟嘅，贵喇嘛唔明得。 千五蚊真系有少少贵，我通常见饮品嘅话好少过一千喎、 啊。我一通常我咩一千五一千五食唔错，我有一千蚊到。 千五蚊系个饭啊， 你个饭 啊， 有几百蚊啫，讲错咗几百蚊啫，真系 系啊， 颇贵啊，总之就颇贵啦，以我嘅标准嚟讲。 而呢啲咁啊，点讲啊？攞我哋香港嚟做瞄点啊，最简单啦。相比沙爹王再贵少少。即系佢即系话，佢入边啲嘢其实你基本上你可以估到系沙爹王个厨房拱出嚟噶啦，但系再俾佢再贵啲咯。佢有啲就气啲嘅就会，其实都系真系攞个概念咁大把嘅啫。咁、有啲精致啲嘅，你就会其实你都会感受到有啲相关嘅嘢。譬如呢个，我记得呢个少女战车入边，其实就系呢个香肠咖喱，但系佢将个香肠排到卡车咁样嘅形状。咁啊，成碌嘢咁样伸出嚟咁样，咁啊变做有心机啲系咁样啦。咁冇心机嘅其实就系嗰啲角色元素，即系佢譬如佢系火属性嘅，咁啊整啲辣咖喱咁样就话系哦呢、这个火属性角色，所以佢系佢嘅嘢，咁啊以角色为命名咁样。 通常呢类嘢咧，佢其实大家讲就真系讲嘢唔会太介意食嗰啲嘢嘅。总之就咩食落去，你唔会喷出嚟得噶啦。 系真系好认真嘅，即系呢啲嘢。 好认真嘅，讲真，唔通你真要为咗好食，为食饱肚咩？你去到纯粹就咩啊？一食装修，二食佢送嗰啲运出嚟个杯垫。 最通常你会入去咧，就为咗佢个精品，为精品而入去嘅。咁但系入到去咧之后咧，就有啲就 睇食氣氛啊，食裝修係真有氣氛噶。個氣氛係乜嘢啦？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我真係去過幾次之後，我先發現其實精品你可以買到，你唔一定要去，即係你去託人買又好咩都。其實你要嘅話，唔一定要去嘅。咁、裝修呢啲嘢就當然大家有打卡啊、影相嗰啲嘢啦。但係我去完之後，我就覺得其實好似有啲例行公事嘅感覺，唔係真係好強烈嘅感覺想去睇或者影相啊嗰啲嘢噶。但係咧，我覺得最好嘅體驗反而係咧兩樣嘢。第一，你捉到成班 friend 去，咁就可能係大家同好啦，同好之間嘅當然咁，你滅菇係主題嘅，梗係 vocal 都係同好嘅人去啦。咁成班同好一齊去咁樣嘅相聚時光嘅最理想嘅一個地方啦。而你都成日見嘅成班傾得好撚開心嗰啲，通常都係呢類咁嘅嘢噶啦。然後成個場你都係可以講都係自己人嚟噶啦。个气氛啊，即系如果佢搞得好嘅话咧，个气氛其实去先系不可取代嘅嘢嚟噶。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讲体验经济啊，就系呢样嘢，同你去 live 其实冇乜分别噶。即系呢一方面嘅话，就系讲紧你去嗰阵时，你会好 enjoy 入边成个都系自己人个同温层嗰个 feel， 就系、是、大家都系中意呢个主题嘅嘢。咁然后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吓，因为佢入边咧，其实一样就系大家咁讲啊，佢嗰啲精品啊，好捻中意抽嘅。我唔捻知点解啊，可能系好赚啲，亦都可能系佢真系鼓励你去交换啦、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呢类咁嘅所谓嘅集换式卡牌唔系换噶嘛，都系自己抽到齐噶嘛。咁但系呢类咁嘅餐厅咧，就提供咗个即时平台俾你，呢头开到，跟住即刻即场同人换。我系好多次都做咁嘅嘢噶。咁 通常咧呢类餐厅佢就会入咩食饮杯嘢或者食啲嘢，佢就送一 杯戰啊 卡片俾你，咁咧就随机抽嘅。 咁、如果你抽到唔系你中意嘅角色，或者系你哋或者你已经去咗好一次，抽咗好多重复嘅，即系因为佢唔一定系一次或者抽奖噶嘛。咁佢就话你可以同人交换，理论上你可以同人交换，但实际上好难噶嘛呢类咁嘅嘢。但系呢度入边咧，因为系即系大家都系同好，而且你都知道对方一定有嘅。大家都系嚟趁你帮衬你冇人斋坐啊嘛，虽然我就冇见过话唔准斋坐嘅，咁但系我又真系未见过咁厚面皮嘅人嘅，点都最少叫杯嘢叫嘢食，咁样就算你唔肚饿都系可能叫件 cake 啊嗰啲嘢，然后就系胆粗粗咁同隔篱条女仔去话我有个 title 嘅多咗啊，你有冇兴趣同我交换啊咁样，就系因为。尤其是 Vocal 咯，会特别咁嘅情况出现，因为入边有仔有女啊嘛，即系无论系帮衬嘅又好，定系入边嘅角色都好啦。咁我记得我系最后系大哥同大姐各一张，我唔系好记得，已经唔记得当年抽成乜嘢啦。总之就系、是我抽咗两只大哥嘅，好似系咁啊佢同其他人讲，咁同条女讲，你有冇兴趣同我换啊？好似就换咗 Luca 翻嚟，咁用然后用 Luca 同人换 Miku 翻嚟。即咁样换，系不断咁样换啊，去交换，换到自己真系想要嗰个角色，因为大家支持嘅角色唔一样噶嘛，大家最中意嘅角色唔一样噶，即系唔系女同仔有关咁简单。咁佢个气氛系会好鼓励你交换，我谂系呢个系绝少数你会同一个陌生嘅同好，而且你肯定知佢系同好啦，去做交流嘅地方嚟，即系尤其是现代，大家都唔系好中意搞社交嘅。 因为以前咧，即系我啲老陈回忆就以前咧。你机铺啊，或者又卖 game 铺咧，你会你搵到同好，即系有吹水，但系呢年就边系有啫，越嚟越少啦。 系啊， 咁你变成咗做咩？你想搵啲佢真实见到面嘅同好机会越嚟越低。 咁呢个佢提供咗一个好好嘅地方啦，而且我唔真系唔知系咪咩，因为如果大家都系抽嘢都系咩啦，我喺卡铺唔计 MTG 你唔吹唔得嘅，我喺卡铺抽微少女卡咧。系从来未试过可以成有人去话交换之如此类嘅，系未见过嘅。从来精品铺啊嗰类嘢，冻咗喺度都冻，你冻成日都好啦，都冇乜见到类似咩嘢噶。 你比较唔敢嘅，因为始终你始终喺人哋嘅铺头做咁交换，你会觉得比较开唔，就算我老板唔出声，你觉得唔好意思嘅呢样嘢。 我觉得就算老板肯，就算老板欢迎都好咯。 你都唔尴尬嘅，即系我大佬喂，你咁样你只要喺人铺头做啲咁嘅嘢，唔系太好系嘛？咁心态啦。 而且难听讲句就系宅多多少少都有啲社障噶啦，即系我知道有社交型嘅宅嘅，冇吐槽我呢点，但系即系宅就通常都系唔系好想同人交流噶嘛。但系嗰个咖啡啊嗰类嘢，当下嗰个气氛嗰个感觉会令你好似有比较有勇气去交换，而且仲系讲紧你当下唔换咧，你就好难换嘅。呢个亦都系我谂系其中一个会促使到人愿意去换嘅原因，因为只有去咗个人先有得换噶嘛。 去咗仲要系确定。 你系肯定嗰度啲人一定有佢黑嘅，同埋你肯定嗰度嗰班你话咩？你班扑街都唔知你一次嚟噶啦。嗱，有边张？喂，嗱，大家交换，费事去大佬，喂，我饮成肚都系水啊！大佬交换啦，无谓，大家好做啲啦，咁样咯。 系啊，嗰次我记得嗰次上一次去喺荃湾嗰间啦，九号嗰度主题嘅格萨爹王啦，用咩咖啡？我记得我系饮咗两杯饮咗两定三杯嘢，食就真系食唔到，唔系食唔落，而系有啲贵啊老实讲，因为佢饮嘢又系俾一张你食嘢又系俾一张你，所以大家都系普平均值系两杯定三杯啊，系饮咗唔少嘢嘅，咁然后多出嚟，咁然后又Wukulu又简单啲啦，你见到佢哋条女揸住件女嘅，咁就你可以去搏搏运气，又调翻转嘅话，如果你见到系条仔揸住件仔嘅。咁你好有機能可以換得到返嚟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個唔同角色之間嘅個性別比例好懸殊㗎啦，咁如果係啲比較統一少少嘅，咁你就要都係要勾運㗎啦，你都係咁。 不過通常呢類鋪頭其實最大問題就係，如果你唔夠膽開口，應該咁講啦，就係你一定要開口嘅，如果唔想飲到唔想飲到係咁去廁所嘅話。 仲有一种咧，就系请晒成 team friend 定翻人去，但系其实所有嘢都系你攞嘅，即系唔一定要请嘅，可能系资助佢哋，即系话你每件嘢我夹翻20蚊俾你咁样，但系你件精品要俾我，咁但系咁你有餐免费唔系免费啊，有餐有资助啊，饭系有咁嘅人嘅，咁亦都有啲豪啲嘅，直情就系我请，今餐我请，但系唔该啲精品全部归我，都有咁样听过嘅，咁但系呢啲相对比较少嘅办法嚟噶嘛。 比较凄惨嘅日本成日见到啊，就系、是。条友叫成台都系嘢，但系佢又唔想俾人话佢嘥嘢，叫一个人啃晒，真系有嘢嚟。 又亦都真系试过有啲叫做成台都系嘢，然后冇食嘅， 俾人屌得多话嘥嘢啊嘛，所以通常就系咩？你一条友去叫成台都系嘢咧，硬啃都啃晒佢噶，系直情睇到都痛，即系叫做咩？我睇到你都痛苦啦。 两样嘢啦，一嚟就系、是、我唔知系香港人相对仲比较大胆少少，日本多真系多啲真社障啊，即系社交障碍系真系比较多啊吓，佢真系宁愿系咁样佢都唔肯同人交换，而且香港嘅话咧，我谂如果你话哦菜式唔使抢，佢会心领神会嘅，但日本咧。日本啲死老筋咧，大家明啦。佢真系佢话唔好意思，我哋一定要上噶啦。你唔食系你嘅事。我据说真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呢、這个我未亲身经历过，因为对我嚟讲，你唔少上咯。你想六人份都仲食得落。喂，嗰嚿嘢咁卵细份，通常好细份噶咋？ 好细份嘅啫嘛，喺度饮咁大份，通常就三份，起码食四。我就算我而家细食咗啊，我必须喺度食四份可以。 超对我嚟讲，你譬如大家乐咁样嘅位就系上沙爹王啦，就沙爹王啦吓。你沙爹王嗰啲摊点啊？正常份量三份我都食到落，即系所以我冇呢个问题啊。不过亦都好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定我亦都冇咁豪嘅 friend 话我净系想要件精品啫，啲嘢食就会唔知点样处理，咁我亦都冇办法去帮人处理。如果有人有 friend， 虽然香港冇咗啦，因为用咖啡接咗，到年几前啊接咗，你而家咁啊，但系如果真系仲有嘅话，我欢迎各位请我去噶，系嘛？讲个题外话，咁啊真系佢哋。其实佢哋咧都知呢啲类嘅嘢噶，所以咧唔好成日屌佢哋份嘢细食唔饱啊，诸如此类。因为佢系预有啲人要买几份噶嘛，呢个价钱值唔值你自己衡量啦，老老实实。 应该咁讲啦，如果系嘢食嚟买齐一套，我啊觉得就唔系太辛苦。嘢饮嗰下先大镬啊，因为嘢食你细份啲，其实真系唔系好容易啃，但系嗰杯嘢其实点细极你都，喂，因为你冇由即系。即系稍微会整杯茶咁，茶杯咁细杯系嘛？你点细？你起码500cc 啦。嗰杯嘢就好，你啃三杯，你真系喂你喂食嘢食都仲可以啃落。但系水你饮食你饮呢啲咩三大杯嘅话咧，你个肚系喐唔到啊，痛到辛苦到。 去厕所咯，咪系咁去厕所咯。即系咁睇你个人食得几多。总之佢系有预咗你一个人叫几份，叫好捻多份，净系为咗件精品嘅，所以佢个份量少咧。我谂大家心中有数噶啦，已经系调翻转讲啦。佢出翻个正常份量俾你，然后加翻相应嘅价钱，即系就再贵咗，然后仲要你啃捻埋佢，系咪好玩啲先？唔系啊嘛。 如果 Comeda 搞嘅咖啡嘅话，可能会。 即系我哋上次提过啦，大佬呢啲 Comeda 传说啊嘛。 大佬， 佢嗰个餐牌欺诈程度就咩？餐牌你以为好细份，一出嚟睇，哇！你放大佢放大咗两倍咧。 我哋上次讲个拉面店都系啦，大佬呢苦行嚟嘅，大佬呢啲你见咧，即系食佢仲系要你食晒啊嘛，头先我哋之前讲过啦，佢要你食晒嘅话先大镬啊嘛，即系嗰啲喂大佬呢啲系苦行嚟噶啦， 即係之前啲人喺 Steam 特賣嗰陣時候，成日都好中意講嗰句：我已經俾咗錢買 game 噶咯，你仲要我俾時間去玩啊？呢、這個就係啦，我已經俾咗錢去買份餐點噶咯，你仲要我食曬佢啊？真係會咁出現咁嘅情況，尤其是咧，如果間餐廳係有限時的話，你仲慘啊！即係香港，我記得係冇限時嘅。咁但係因為香港嘅人數比較相對比較少啊，佢唔使咁限時限刻咁樣。咁當然啦，你兩個零鐘佢都會有時都會提一提你噶啦。但係佢就唔係強制踢你走嘅。喂，我強制限時45分鐘，然後叫到一台都係嘢，大胃王啊，大佬係咪先？即係幾慘啊！所以佢份嘢細份啲咧，其實我覺得 OK 嘅，係咪？如果你呢類嘅話咧，我就提議各位飲熱飲啊，熱飲通常細杯啲嘅，咁你就 冇冰啊嘛， 大鑊。吓、啊，即系 唔系你，同埋咧，热饮呢个你个，因为佢热咧，佢暖住个胃咧，相对嚟讲你冇咁辛苦嘅。 系因为你冷，你冻嘢你会收缩啊，你啲肌肉啊，啲嘢会收缩，你会揦住个胃会痛嘅，直情系。即系喺个主题咖啡变成大胃王比赛咧，你呕不已都会见到，呕不已嘅啫，真系唔系常见嘅，因为其实都几花费，都花费都几夸张下嘅。以香港为例，我记得系60蚊到90蚊左右一个饭，30-50蚊一个嘢饮。咁样如果你要叫几份嘅话咧，2-3嚿水落楼噶。咁当然啦，如果你系为精，你心目中系纯粹为精品嘅，明白明白，冇人屈，冇人监粗屈你嘅。不过就系、是、如果你要食晒佢，就有啲杂。我记得我嗰一次都系食到饱咗嘅，我系。 梗系饱啦。 因为我自己食咗2份饭，食咗人哋几个半份饭，即系佢一嚟到已经系分半份俾我，直接系影完相打完卡之后就分半份俾我啦。因为佢要叫几份。即系佢唔系食唔晒，但系佢都要佢2-3份，就算话少份量咗都好啦，因为正常食唔到咁多噶嘛，咁咪分啲过嚟，咁啊，所以我嗰次系食到饱晒啊，而且嗰时我又要饮嘢就好少会分俾人噶啦，我仲要饮两杯嘢，系咪？系我自己叫咗两杯，饮过3杯，有一杯系又系嗰啲叫咗搵人叫咗攞咗件精品之后就搵人饮咗佢，咁临走都冇人饮，我饮咗佢，系其实真系成日出现咁嘅状况。其实呢啲嘢真系你去过你先会 feel 到当初入边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都系饮醋，因为嗱有啲变种嘅就系、是、日本其实仲有新花样就咩？主题酒店，即系佢酒店咧，将成酒店有一层一层咧包装成为啲主题式嘅 feel。日本而家兴呢种嘢嘅，又系排满晒噶，即系嗰啲啊，即系因为住一晚啊嘛，要即系住一晚，跟住就精品送俾你嗰啲咧。 即系嗱，呢个酒店就系我哋讲嘅酒店啊，唔系台湾人讲嘅酒店啊，即系 hotel 啊。 hotel 啊，真系 hotel 嚟嘅，都颇贵啊，系。 梗系咯，嗰啲其实嗰类酒店本身就好捻贵噶啦， 跟住再包装埋主题更贵。 即系唔关 ACG 事噶，唔关主题，唔关咩事，佢嗰嘢本身就好捻贵噶啦，然后你仲要再加上佢搞得咁多嘢，梗要 mark 俾你噶啦。咁即系所以佢搞落系好都几贵下，但系几贵都好啊。通常都系坐得满。 但印象中嘅伊人嗱，比日有啲唔同嘅。我所理解咧，通常依类主题酒店咧，就通常都系女性向多，男性向比较少，可能男性比较孤寒啦。即系例如话 F G O 咁样咧，佢个主题酒店咧系全部都系男角嘅，摆明系针对女客噶啦，女性客嘅。即系嗱，反而嗱，印象中依类所谓嘅主题酒店就真系比较少系传统男性向嘅。 有条其实调翻转讲啦，你自己谂翻啦。我唔讲 A C G， 你有几何会听到一个男人会无啦啦就话走去酒店度两日假？除非系冲凉揼骨同埋叫外卖嘅啫。如果唔系，你真系好少见佢会话哦，呢个礼拜我去酒店度下假，真系好少见嘅。但女性系即系偶不已都会听到有嘅，即系佢哋比较习惯呢种消费模式。即系我觉得系同呢个大家习惯有嘅关系嚟，有啲咁样嘅酒店啊嗰类嘢去搞，咁而且调翻转讲啦，系咪女性客人就一定净系睇男仔啦？其实唔系啊，女人都会睇女嘅，仲系咁，但系咪要去到成间房咧？因为房入边咧就同呢啲 cafe 有个好唔同嘅地方，就系个私隐性高好多，入边你做啲乜嘢咧系冇人管你嘅。你都唔会有管嘢嘅。 不过有样嘢就系相对个成本贵好多，因为有得佢房啊得咁多间噶啦，佢得一层得几间或者10-20间到，10-8间房咁样。你排长，我当时 FGO 佢搞出嚟咗，好似排到做咩？排到成3个月后嘅去到，好夸张嘅去到。 系啊，即系一嚟佢有送星，二嚟真系同你喜欢的二次元角色共处一室。 然后其实你所费相对来说又不是真的那么贵。 几万元话贵不贵啦，好老实的。 你要买到成屋都是嘢，还有些嘢是入面限定的，你没你出面街没得卖的，甚至有些什么铺枕啊那类嘢你是没有的，你没得卖。虽然你就一个铺枕就几万人共享老公，这些嘢就大家明白了。但是这些嘢你就算是肯俾钱都未必有，而且就是就算佢有得卖都唔一定是咁样落到楼嘅，可能是段十万甚至八万英去计你先可以搞得掂嘅。咁如果系咁样你搞咁样一间其实会方便啲嘅。即系你睇你真系睇你个瞄点系乜嘢嘅，都系嗰句啦，宅女或者妇女系我最印象最深刻嗰句就系、是、超我买少个 hammer 已经喺度啦。OK, 你冇得搏先。 你冇得搏嘅呢样嘢冇得搏啊。 佢真系买少个袋就已经系抵得你成个月甚至成年嘅败家资金噶啦，即系真系你都冇得搏佢噶。 冇啊，好简单就系、是、你睇佢超人气声优，喂，一个手袋行咗十万日元嘅。 所以相对嚟讲，餐厅入边几个成台都系咧，就唔系真系算系咩好豪嘅豪客嚟嘅咧。如果你咁样对比之下， 唔系咁样样就系、是、咁男人就话，跳，我似货金个天一九万英。 即系咁啊，所以咪都系关佢个大家消费形态啊、习惯咁样嘅事啦。咁而且调翻转讲啊，你有冇印象第一个固定永久嘅主题餐厅系边度？系乜嘢？日本嘅？ 好耐之前就唔知都执咗啦，即系已经系英大战咖啡。 唔系虎跃越女咖啡，虎跃越女咖啡早过英大战，即系得佢唔系单一主题啦，但系佢系永久嘅，就系、是、放喺度不断咁换主题。就是日本第一个就是富裕改呢家嘢。越南。 你遲到嗰间英遲到私家執一執啦，我粒啦。咁佢当时英大战咖啡系摆咗好耐嘅，都摆咗都好多年嘅嗰、那个系。 啊佢有足够名气可以炒咁耐，而且自己牌子嘛。 同埋自己私家就系自己嘅。 咁唔使交授权啦嘛。咁最终要玩呢啲嘢其实系女。其实你睇返香港都好啦，你睇佢个当年个时间表啊，即佢啲唔同主题啊，主题串类啊。其实大半咧都是女性啊，你有冇留意？大半是两性向，然后剩翻嘅入边又有一半是男女通食嘅，即系嗰啲咩如果而家嘅话就就算回战啊嗰类，即系男人睇战斗，女人睇男人啊，咁呢类咁嘅作品占咗一剩翻嗰一半嘅一半嘅都有，所以的确系佢哋比较喜欢呢啲咁嘅形态啊消费嗰啲嘢咁。所以你其实你会场你现场你见到啊，好多时都系女多个仔啊，除非你啲好特殊嘅主题啦、啊、即系譬如呢个啤眼咖啡，今日真系仔多女少啦。 咩中意咖啡嚟讲系比中意女士比较去得多嘅，我所理解，女性会比较中意呢样嘢啦。 咁即系所以而且啱啱讲过啦，第一个永久场址就系虎跃嗰嚿嘢，虽然接咗啦，而家成因为成栋都我哋之前报过啦，成栋冇咗啦嘛，已经系 成栋咗， 系啊，成栋退咗租，但系嗰阵时系第一次有实验性嘅半永久会址喺度，就系越讲明系越女咖啡。其实嗰时好想每一次去我都好想去嘅，即系唔系因为我入边啲主题我想去，通常都系主题冇兴趣，系我想去睇下想什么样子，但然后啲主题劝退咗我，然后一睇下之全部都系女嚟嘅，咁就劝退咗我咁样嘅。呢啲方面男女有别，的确系几明显下，即系调翻转讲就系、是，如果我一条仔走上去嘅话，都真系有少少尴尬。老实，即使系男女通食嘅主题，即系譬如《Walk Alone》呢啲男女通食嘅，你叫我一个人上去咧，即系有啲唔系点知点咁样咯，通常系啲。 唔系啊，就算我个阿哥你咁讲，我都谂翻啊。嗰次我去大阪嗰间乱马咖啡，其实都系女性比较多嘅。乱马已经系叫男性向，相对男性向嘅，但系去到咁多女生嘅。当然啦，嗰次唔系黄金时间，朝头早，但系全场都得两三个男人啫，包括我在内。 乱马算系有女睇嘅男性向作品咯。 系啊，都系女多啊，多仔噶、啊。我有啲意外，咁得我一个，系咪时间问题咧？ 唔关时间事啊，真系女性比较中意咁样去，即系其实真系好简单，佢去食个 high tea 嘅地方，唔会 high tea 去呢啲地方啫嘛，一样原理啦，就系佢将佢本来嘅高档消费去咗呢度，咁咪即刻会觉得其实都唔算好贵啊，人哋食个 high tea 都要几嚿水啦，我呢度一嚿水落到楼嘅，算乜嘢啫？所以系会有人系抱住识女仔、识同好女仔嘅心态上去嘅，但系通常咧都只不过系 FF， 即系。喺度幻想紧上到系可以同啲点样同啲女同好去交流下， 咁幻想唔系咁幻想下好嘅。 但系上到去咧就通常抱住咁嘅想法幻想上去嘅人咧， 都系唔敢，都系唔敢出声，都唔敢开声嘅。 系唔敢出声嘅。调翻转，反而系我被精品逼住要同人交流嗰啲咧，都会出声，甚至交换完仲会出，仲会倾下偈啊。啊，即系我哋讲乌曲内就话啊，边首最近边首边嘅歌好正啊，啊边个版本啊超级好听啊，你要听下啊边个 P 如何那样之如此类，即系讲啲相关嘅题目啊。上次演唱会又如何咁样，即系呢类嘢咧，反而会比较老一代嘅，即系而家三四十岁嗰啲仔咧，可能会喺精品里边遇过嘅。但系如果近代少少，即系卅岁楼下扎咧，可能真系只有喺咩度嘅，喺呢唔系咩呢个 cafe 呢类咁嘅 cafe 入边咧，先会比较有可能出现噶。 不过咧讲开话呢个 cafe 咧，嗱老抽有一间好有名，即系而家变咗 AKB 嘅 cafe 嗰间咧，以前高日 cafe 啊嘛，嗰间嘢我由佢喺做高日 cafe 到高日 cafe AKB cafe， 我行差唔多叫做，只要我喺东京，我基本上日都经过，我一次都未饮过入去，我成日觉得我好强烈偏见，就觉得呢类嘢系唔捻好食嘅。 哇，咁肯定好啊，即系老老实实啦。通常大家标准就系俾呢个即食料理，即系嗰啲调理包啊，嗰啲铝箔调理包，唔差得过佢咧，就算数噶啦。即系嗱，先讲系有噶，系有难食过佢啊。 难食。另一个咧就系喺老抽若都巴士门口嗰间Scratch 嘅 cafe 嘅，但系咧嗰间我唔入去，纯粹就系次次去都排晒长龙咧，嗰间 cafe 又细，得唔得十零个位？ 嗰間我都係咁我本身就唔係好大興趣咁，但係次次都我記得次次都係留意都係有人排隊嘅。 係因為佢太細有間，我有去睇十個位都唔知有冇。 而且就係唔係淨係宅咁，佢嘅話就唔一定淨係宅先會去噶咯，即係有啲畢竟係國民級嘅遊戲啦，咁有啲普通人都會想去嘅。 所以次次喺我門口見到有咁多人喺費事，我係好怕排隊嘅，尤其呢啲嘢，我又唔係特別中意。 而呢類大路嘅主題嘅話咧。你偶不要见嗰啲好稀有嘅奇行种嘅，咁你就大捻镬噶啦，就系靓仔呢类嘢啦。其实你我谂正常你都唔会遇入边会撞到个，我讲嘅靓仔唔系讲嗰啲十零岁嗰啲啊，系讲嗰啲几岁仲会咿哇哇四围叫嗰啲啊，就系讲紧啊啲父母咁样啊带个地卡通人物嘅主题咖啡，即系呢类咧就比较常见喺啲 Pokemon 啊、Hello Kitty 啊嗰类比较点话国民级嘅作品入边啦。我唔知 DQ 有冇啊，即系佢虽然叫国民级，但系应该僆仔唔会玩噶，我唔系好定啊。咁但系咧叮当咖啡咧，我就见过班僆仔好卵嘈，然后你所有嘅心情都会俾佢，如果你真系撞到嘅话，你就所有心情都会俾佢嘈卵住晒噶啦，就已经系。咁、当然啦，你都系如果系啲咁儿童向嘅国民级主题餐厅嘅话，咁你有少少预准咗噶啦。咁即系你只能拣个啲僆仔未必会去嘅时间段，你会比较安全啲啦。即系咁，即系啱啱讲过入边，其实最主要其实就系个气氛啊嘛。即系呢类餐厅啊，你实际上最终我嘅感受，呢个我个人感受啦，我系觉得气氛系最紧要嘅。然后你有条僆仔喺度，我谂紧，喂，你又俾咗钱，我又俾咗钱，做乜我要受你咁嘅破坏先？有啲几唔爽下，老老实实。不过就僆仔破坏气氛，睇叮当俾僆仔破坏气氛呢啲嘢咧，我谂真系，我谂每一个叮当埋都一定撞过噶啦。因为你知啦，我睇叮当嘅电影啊，我都要拣啲僆仔唔会入去嘅场，然后都系俾啲僆仔嘈。 一定噶啦，呢样嘢唔好走啊。 然后祈祷嘈嗰个僆仔唔好坐我附近，即系都几惨下。不过就如果系呢类咁，一定会撞到噶啦。咁。有一啲好少少嘅，啱啱其实有提过少少嘅，啲男女通食嗰啲咧，你撞到成班都系女，即系可能你自己围内三四个都系仔嚟嘅，但系咧咁啱嗰个时段成班都系女，呢个状况比较多啊，调翻转比较少见。 不过呢个食我惯啦已经，系我因为去有几次系意外嘅，即系叫做咩行过见到咦冇多人排队啫，咁即系趁即系嗱，即系空档时间撞入去。都是女多仔的、 啊、 我比较习惯的，因为我又冇所谓，只要我当是因为我坐低喝杯嘢啫嘛，纯粹是、啊、我又冇咁易换嘢嘅，即系我冇储卡。 咁其实冇乜所谓嘅，不过就是、你可能如果你同 friend 去嗰阵时咧，有时你啲说话要节制少少咯，即系咁，因为讲到兴起嗰阵时，你知咁嘅气氛之下，成班同好围埋一齐就住一个主题嘅聚会。你谂到可想而知啲人可以吹得几咁 high 啦，因为我记得我上次 book 嗰阵时就系咁样啦，系讲到咧系有个店员过嚟，唔好意思，你哋可以细声啲啊，其实都几咩下嘅，即系但系真系唔自觉咯，会大家要讲嘅大声会成， 会尴尬咯，即系有一个稍微自重下咯， 好彩我哋讲嘅系正常题目啦，即系你知有时一班男人就会开始讲啲色情毛就会开㗎啦嘛。不过呢其实老老实实啦，嗱唔系为自己辩护啊，隔篱台其实都系好嘈。 都系讲得好大声嘅，都系喺度讲，哇边度边度好正，边度好正，我系过去搭个讪，即系跟住就倾落咗噶咯，跟住就开始、交流啲歌啊，啲相关啊，啲漫画如何那样啊，咁。 因为其实呢类嘢其实即系 offline 叫做变成 offline 会咯，即系以前诶喺啲以前喺啲有啲 game 场啊呢啲嘅，可能而家变咗呢地方咯，其实好蛇嘅，咁样见下新见真正嘅人。 啊，仲有一个好处噶，以前咧，如果你系啲铺头，我唔知点解台湾人咁中意喺拉面铺搞啦吓，即系拉面铺，即系点都唔系一个适合网聚嘅地方嚟噶，但系唔知点解台湾啲宅咧好中意喺拉面铺搞网聚，即系但系嗰啲地方咧，毕竟你隔篱嗰啲系日本人嚟噶，你难听讲嘅就系、是，如果你唔自重嘅话咧，系影衰咗成间宅群嘅嘛，咁但系如果系呢类咁嘅 cafe 啊嗰类嘢，你几唔自重都好。大家都系同好，冇乜所谓，你唔好骚扰到人嘅程度，即系大家窄少少嘅动作，你唔系一个骚扰人嘅程度嘅嘢，冇乜，大家冇乜所谓，会觉得即系会个气氛会好好多，你可以放少少，即系冇咁拘谨啊。咁如果作为一个同好聚会 offline 会嘅会所系非常之适合噶嘛，其实我大部分都系咁样去嘅，其实大部分嘅情况我都系咁样去，我反而比较少一个人中上去，就因为你喺日本就会有得咁嘅机会，香港其实你冇乜机会。行过路过啊，唔住荃湾，offline 会嘅会所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好常见嘅常态嚟噶啦，真系好啦， 差唔多啦，大致上都 系啦。咁 因为其实依类会咧，其实咧日本基本上就任何时间吓系任何人都搞紧嘅。总之你去日本，即系如果你去再开开， 包括而家疫情都疫情乜爆起啊，佢都系咩啊？ 红喺台场嘅红少好似仲开紧， 系啊， 跟住李一娜喺元素开紧， 咁啊，更加唔好讲，仲有一个仲有少少半个变咗主题餐厅嗰啲啦，即系嗰啲吴镇啊，嗰啲镇守府入边啊，即系 keep 住啊， 海军基地 keep 住开， 海军基地 keep 住开嘅，嗰啲又任何时候去都得噶啦，总之去之前你咪睇咯，搵啲料咯， 南柯咧。变咗南国呢个主题餐厅啊！屌啦，星即系不过佢唔系长住，冇唔系好长住嘅，但系有半个啦，因为佢就唔系成个啦，咁就系主题系南，主题系军南，但系有个角落头系南国咧嘅长住，我冇记错嘅话，即系而家我唔知道收咗未啊？ 咁好多嘢系好长嘢远啦，好几个露营场啦，都变咗轻松露营嘅主题馆啦。 啊，咁啊，仲有呢个大细啦，就呢个少女战车嗰度，咁就呢个就关地方振兴相关嘅事啦。咁啊，比较接近嗰边嘅相关嘅嘢咁样咯。 咪即系好简单，你只要将你要随便搵 fashion size 嘅嘢，系随便都搵到。 系啊，咁啊，差唔多咁啊，系啦。 好喂，咁今个礼拜啊，吹一啲比较轻松啲嘢啦，费事成日讲埋，一成日讲埋烧嘢、嚴肃嘢。 好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